大家好，今日由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咧，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嘅， 真系波折重重喎、 啊！屌你老尾又坏，屌你老尾 录咗一段声就 啱啱洗捻咗啦，屌！呢啲真系閪机啦，好老实讲。 我啱啱睇紧你呢一个猫的基本构造，点解猫可以伸懒腰伸到咁犀利嘅咧？ 咪點犀利法啊！ 佢可以咁樣彎曲啊！啲人唔得嘅咧。 哇，好靚喎！唔係我哋人都可以咁彎曲，不過做撚完瑜伽咁撚就得啦！屌， 咁犀利啊！ 係啊，好犀利！喂，牛醫生真係對唔住，見你個樣借個借言，屌你老尾仲有仲， 我哋嘅網友係點樣啊？好唔好啊？ 第一我們的網友很掛住你啦，牛醫生、okay. 今集我們想講一集就是牛醫生再遇歸來。牛醫生聽過你考試喎、這個 不是這排上庭啊，我就是那個高官啊嘛， 屌 X 高官啊，叫雞啊，喂，講俾大家聽嗰間嘢叫咩啊？ 金寶城， 金寶城啊， 金寶城就喺砵蘭街與上海街之間嘅交界嘅， $390喎、啊。 唔係，我一樣想講，點解咧？嗰啲高官咧發生啲咁嘅事，個法官咧就要保護佢。但係點解市民發生啲咁嘅事，個法官又唔會保護啲市民嘅咧？ 我懷疑嗰個高官就係法官。 屌！我想問下，120,000係咩官嚟嘅咧？ 120,000嗰啲地院官都可以係120,000嘅啫喎，好似唔係好高嘅啫。 即係如果係120,000個官就係唔高嘅，即係位官 係啊，佢有啲高人工㗎嗰啲。 係咩？但我睇一樣嘢就係話 位高嘅權 話嗰、那個性工作者阿許小姐，即係一知道嗰個官個名字就第一時間，哦乜係你啊咁嘅樣喎？ 係咩？ 係啊。 咁樣噶哦， 咁係咪即係佢係一個好出色嘅即係官員咧？ 唔係佢出色嘅嫖客， 你講得啱嘅啫。 一個出色嘅嫖客，嫖到上法庭， 你講得好啱呢樣。 人啊最衰噶啦，你係叫完雞就俾錢啦，又唔俾錢。 唔係個撚樣想溝女啊嘛，屌梗唔俾錢啦。 嗰啲人咪係咯，你攞120,000一個月，好似你身邊啲朋友咁高嘅人工，好心你就唔好咁撚孤鳩行啦。 佢真係孤鳩行。 買隻表都唔撚捨得， 佢直頭唱哦！你講 我講緊你個朋友啊！ 你唔好講個醫生啊，大佬，屌你啊！真 係我冇講啦，嗰啲咪閪佬， 佢係閪佬嚟啊嘛！ 你隻表，你不如講下嗰啲衰嘢點樣玩 嘅、啊？我今日想講個題目叫似佬賣佬。話説咧， 講佢係咪又係？ 佢係一個閪佬， 似佬賣佬。 咁話説咧，哇！呢條褲好靚 喎，係好滑㗎。 係咧，點解膠壽衣咁樣屌你？話說咧，今日我見到有個撲街咧，就係嗰啲即係病人嘅家屬，咁咧都70-80歲，咁咧佢教另外一個病人家屬咧，就喺醫管局裏邊攞啲資源，因為佢年紀大啦，咁個仔咧又老人痴呆，佢就話你咧同啲護士講係唔得嘅，嗱你朝頭早咧就喺呢跑道等啲大醫生翻工，咁咧就煩住啲大醫生，咁咧日日去咁搞佢，就話咧你個啲護士咧呢度又唔識 醫生，大醫生成日都唔翻工，你問 唔能知喎、啊，教咁教喎、啊，屌你老味！我見個撲街，屌你老味！又去啲補習社呃飲呃食啊，教人哋又話個孫去個補習社嗰度補習咧，補習社包兩餐嘅，你咧總之去接個孫，又話自己屋企點慘點慘咧，就呃餐食咁樣樣，如何如何？我覺得呢就係狗撚啊！屌，即係呢個世界 怪得佢啊，因為咧人咧就為咗錢就不擇手段嘅。 啊，同埋頭先我想講一樣嘢，你頭先講一樣嘢就係、是，我話任何問題涉及錢都係變得質， 變得質㗎啦已經。 嗱，舉幾個例子俾大家睇下，牛醫生。 係啊， 呢、這個感情涉及例子啊，唔係呢個博嘢涉及錢就叫賣淫。 你本身嗱好簡單，我舉多個例子啊，頭先我都舉唔少。你同阿妹之間咧本來有愛情嘅，一涉及錢就已經變咗質，變咗朋友啦。 屌你老味！你本成日找阿妹嚟做比喻啦，屌阿妹对我好好噶，其实 阿妹仍然对我有期望。 唔系阿妹未见过你啊嘛，因为 嗱，我话俾阿妹听，阿妹啊，我系牛医生，我咧其实好靓仔。 屌你老味，你靓仔唔系嘛？咁我真好靓仔啊！屌 我咧条卵好似一般啲靓仔啲卵咁样噶。 屌你啦，个个条卵都系咁嘅样噶啦，你条卵六角形咁样当屌。 你又唔好笃爆，呢个世界好多人都系用呢啲伎俩揾食嘅。 系咩？ 系啊。 唔系你点阿妹点可以确认到你咧？就系、是、你攞条卵出嚟认卵样 噶。唔使嘅，佢 选两下。 唔好讲，要讲一阵间就转翻阿妹。嗱，不过咧，我觉得阿妹咧，听你讲呢排系靓咗啊。 唔系阿妹有咗女人味咗，阿妹以前冇咁有女人味噶，而家系个女人味 龍阿妹有冇興趣去嗰啲自拍網度？我同佢拍，可能仲有女人味， 即係 嗰啲行行下公園就話影下下面啦。 屌你喎！ 嗰啲咪嗰啲有女人味㗎？ 咩影下下邊？屌你老味！嗰啲影擺明影丑光嘢啦，影下邊屌！ 同埋我想問，點解你上次同阿妹係食雪糕都唔嗌埋我咧？ 原因就是咁，因為佢三更半夜食啦，我哋就屌第一。第二樣嘢就係、 是，即係所以上次玩 live 咧，就係三更半夜，所以我瞓著咗啦。 第一 係咁牛嘅，通常都係早睡早起。 唔係，第二樣嘢就係阿妹就即係嗰日約翻佢食飯，佢即係請我食餐飯啊。 佢好似為咗慶祝你嘅 我生日，咁所以就佢又請我食餐飯。 阿妹啊，我有生日啦！ 你聽我撚樣，今日二四六啊，阿妹。 阿妹。我好肚餓啊！我生日啦！ 屌你啦！個仆街鹹濕到阿妹，你一出嚟一住佢揸波添 阿妹冇波嘅，我同你講愛情㗎。 屌你老，你冇得信佢啊！屌阿妹冇，阿妹唔係冇波，阿妹係細啲。以前咧就阿妹就靚，即係以前阿妹肥嘅時候低。 我咧如果係要揸波，我就揾大波嗰啲沙。你嗰啲咧唔係。屌你個閪！你嗰啲 大萬樓會打波啊！ 阿妹咧，我就會中意你個個人嘅樣貌同埋性格。 唔係聽過大萬樓俾個波你揸喎？ 冇。 你有冇試過揸大萬樓個波咧？ 冇啊！ 點解唔試下揸大萬樓個波咧？你 佢同一隻牛冇分 別。屌你老母！你唔好成日咁樣講啦。 我揸佢即係等於揸牛啦。 唔係嘅，我覺得大萬樓係真係好索嘅。屌！ 咁啊，阿妹，你下次揸我餐飯啦嚇。 喂，都好。 係。 咁咧，我就想講咧， 第二講多幾個例子啊，講錢就變質， 補習社咯，補習阿 Sir 同你講錢就變補習社噶啦。第三樣嘢就係、阿爸阿媽同你講錢咪變成不孝。你冇錢俾阿爸阿媽，阿爸阿媽就話你不孝啦，屌你老味。 好。 咁咧，我一樣想講 X 高官嗰單嘢。我想問一下 X 高官點解即係個法庭要保護 X 高官又唔保護我哋 咧？因為咧你唔高官咯。咁樣簡單， 同埋我覺得許小姐其實幾靚， 就因為佢恃住自己係高官啦，所以佢叫雞唔俾錢啦，即係呃飲呃食啦，呢啲正撲街嚟噶，俾你聽。 佢呃閪屌啊，真係正撲街啊！ 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嗰句冇免費午餐嘅，縱使你講到萬萬樓幾咁天，即係個美貌如花天若明仙咁，但係。你試下 d a b 佢唔俾錢啦。 唔係佢俾佢 d a b 佢俾錢你又唔係佢唔俾錢啦。 佢要嘅就係用錢都可以解決唔到嘅問題。 哇！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想同你講， 係 呢個可能就係回復翻最根底就係愛情。 唔係你點樣同佢談愛情大佬？ 唔好玩愛情玩到真啦！如果真係嘅就真係大撚鑊。 唔係佢真係嗱，好老實講，嗌萬樓真係靚到炸地，即係接受唔到呢樣嘢，我覺得。即是你不可以跟一個非地球生物性交啊！ 不可以咧，成日都下下講呢一個純愛情嘅，依來唔中講少少錢。 啊，明白。 係啊。 喂，牛醫生，我想問你，今次考試合格機會率有幾高？ 唔知喎。 你估咧？ 我估啊，應該聽日就知嘅，應該。 係咩？ 係聽日。 會唔會肥佬咧？你覺得？ 肥咗會肥 啊！如果肥咗會點咧？ 肥咗再考過 咯。哇！屌你老母咁騰一開嘅。 係啊。 我想問你幾多錢啊？讀嗰個 course 幾萬蚊 啊？哇！我屌你個閪！ 交學費有付出㗎，我哋。 唔係，我想問幾萬蚊係咪一定畢業嘅咧？ 如果你嗱又係講，你唔俾錢讀呢個 course 攞到個學位，咁啊就變一質啦。 點解啊？ 嚇！佢就唔承認你咯。 屌你老味！ 而家佢承認你，咁咪俾錢咯，所以冇變質咯。 啊，咁啊係喎，牛醫生你有幾撚醒㗎？屌你！ 啲嘢用錢㗎嘛。 係用錢去買。 唔 係 次次邊度咩開行冷氣啊？ 係咩開行冷氣？ 係啊，又中間break 嗰度又有嘢食啊。 有冇脱衣舞睇先？屌！ 我係及啲女咯，及咗女同學咯。 係咪好多靚醫生嘅咧？ 有啲扮到以為自己係咯。 咁你有冇去及下佢咧？ 我冇及佢喎， 你摸下佢。 我咧唔係一講及佢又變質嘅啦。 屌你啦，佢係。 我會攞啲錢出嚟問佢做唔做咯。 做唔做？即刻問佢，哇！你做唔做？ 係啦，冇錯啦。 做唔做？屌！ 做唔做功課咯？ 啊！真係睇撚死屌！ 咁你話個高官啦，咁同埋你話似佬賣佬啊點啊？ 唔係，我覺得似佬賣佬一單嘢就係嗱，今日仲遇到一單嘢，就是、我搭輕鐵嘅時候，咁咧搭輕鐵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阿婆同阿公。咁咧就埋嚟同喺我身，即係大約一尺嘅距離裏面咧就微笑。 好想強姦你啊！ 我第一時間梗係走啦，呢啲環境諗都唔好諗啦。咁咧佢就話 佢老公話， 唔係佢老公就話嗱、啊，你問路就唔好問呢啲人。哇，大佬你話問路即係估唔即係會唔會係老笠啊？呢啲屌，即係好老實講，呢、這個世界好撚多呢咁嘅嘢啊！而家係嘛？ 雞奸嚟，小心！ 雞奸啊！我諗阿叔就唔會嘅，即係我驚佢係老笠咯。 佢老婆，佢老婆會啊嘛？ 屌！ 佢攞碌棒咁跟入你屎忽。 哎呀嘅声啦，屌你老味！啊嘅声，屌你老味，咁啊得人惊啊真系，呢系好恐怖啊！ 呢排我唔记得成日喺节目一开声，我可能太耐冇录啊，一开声我通常都问阿花哥同怂哥去边。呢排佢点啊？ 喂，嗱，花哥咧就咁，花哥就呢排就 炒咗啦，俾人哋 未炒， 未炒。 阿笋哥喺度翻大陆，咁啊俾人过咗几栋，咁话说咧就系、是，即系阿笋哥咧就做嘢嘅时候咧就即系。 佢成日做做下真係屙屎係咪啊？仆街！ 係啊，佢因為係香港嘅，嗱佢哋個架構好得意啊！佢係香港嘅代理，但係佢要攞埋大陸啲客，但係大陸啊另外一個代理喎，咁即係你喺人哋個荷包度偷人啲錢啦要。咁嘅時候就好多咧攪教嘢濕滯嘢，所以而家阿筍哥就都幾撚嘢。 而家就坐緊監係咪咧？ 唔係，大陸做緊嘢。屌你老味，所以成家都揾佢唔撚到。屌你老味，只有阿花哥啊，阿花哥就做。 花哥就肯定好啲，呢排做啲 tradition 嘅嘢 係 嘛？ 係啊係啊， 搞錄音啊嗰啲。 錄音啊嗰啲咁嘅嘢啦，同埋阿花哥呢排都即係忙啊，同埋。 我哋好多點解網友喺外國生活嘅咧？ 唔係，原來我哋個節目有一樣嘢堅啊！嗱，牛醫生，原來我哋嘅節目咧喺呢個 Toronto 咧就係逐呢個阿杜汶澤嗰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之後，就到我哋最多人聽噶啦。 杜汶澤啲嘢咩咁好聽啊？ 杜汶澤夠市井， 夠市井啊！ 係啊，我哋市井嗰個不如而家好撚市井，屌你老味！ 阿杜汶澤呢排做咩咧？ 杜汶澤拍戲嘛，你有睇嗰套《出埃及記》啊？ 哦，佢拍噶。 唔係《出埃及記》，佢做監製嘅。咁有一句對白係我由衷而發嘅，牛醫生 係咩咧？ 係啊，張家輝講嘅。係。你拉我啦！我成日抓人摸尿，我好撚鹹濕噶，成日喺屋企打飛機。咁我就係咁啦，我成日喺屋企打飛機，我好撚鹹濕啊！屌你老！ 咦，咁我又可以套利用啊，阿妹就話：阿妹你愛我啦，我好撚鹹濕噶，你愛我，我一定可以滿足到你啊！ 阿牛醫生成日喺屋企打飛機，屌你老味！ 阿妹你快啲愛我啦！ 咁啊係啊，因為個撚樣成個雙打青年咗撚樣，屌你老味，成日又打又打，左打又打，屌你老味，打撚到。打喺度，屌你老尾个卵，个样成个卵样噶啦， 系啊，一条卵咁样， 已经疯狂打打啦。 呢排有咩点样睇？譬如2017年普选啊， 香港唔系搞呢嘢咁嘅地方嚟啊！屌你老尾，香港搵食噶嘛，搞乜卵嘢？ 系啊，陈方安生有， 屌你呢个咩臭閪正仆街，屌你老尾！啊，啲人成日上网，我哋啲网友讲啊，陈方安生正定叶柳正？我话说叶柳好卵打波， 我都唔明你哋两个啲做乜黐鸠线，成日攞叶柳个波嚟。 唔系叶柳好卵打波，牛医生， 我见卵到。我你哋都唔知做乜嘅，你喺度嗌埋啲變態嘢， 唔係你唔該葉柳個波我撚大， 佢大唔大？但係個樣咧， 個樣就唔係我哋唔睇個樣啊，食架餐啊，屌！ 咁你不如講下嗌萬柳啦。 唔係金鑽，我哋都係咁噶啦，都係食架餐噶啦。喂，呢排你去金鑽咧？ 有啊，啲女好靚噶。係 咩？你呢排去金鑽咩位？ 都有啊。唔係嗰日讀書悶悶地啦。 嗰日阿妹就問我：牛醫生有冇去滾嘅？我話一個正常嘅男人，屌你老味唔去滾。 梗係冇啦！ 屌你老味咁撚柒大話！ 你唔好聽。听我讲啊，我冇去滚噶。 阿妹，你听我讲啊，个卵样屌你老味滚 得到。我每次同条女一齐嗰时，边度得闲去滚？你话俾我听。阿妹，嗱，你快啲得闲请我食饭。 阿妹个卵样一出到嚟，第一时间抽沟你水，你唔好捻信。 会嘅，黐线啦！你有咩事可以报警啊嘛？ 报警屌你老味，报唔捻钱啦，到时咯。屌，你嘥捻你啊！屌你，俾个卵样黏捻住，真系麻捻烦啊！屌。喂，牛醫生呢排你生意點啊？喂， 呢排生意啊都係咁啦。 喂，聽過你要學啲新嘅美容科技喎。 係啊，幫人哋打定塊面啊。 點打呢？ 用激光啊。 哇，咁犀利，要玩屎光添喎而家。 射撚到好撚靚，話俾你。 係咩？喂，射一會點靚？ 射咗就去色斑。 咁犀利？ 冇錯啊。 我有冇得搞下佢？ 你冇啊？阿艾曼柳個黏頭有啊，黑黑串打完變粉紅啊。 真定假啊？會變粉紅色嘅咩？ 假嘅。 我想打個溝頭變粉紅色。 我幾驚你話真，你嗌艾曼柳嚟揾我。 咁啊，大撚喎！哇，係喎，今日咧嗱，好多網友咧就係叫我介紹啲書俾大家睇，今日想介紹本新書俾大家睇。 你介紹下格咩咧？嗰個心理學家教大家用念力療法嗰個咯。 有念力咁呢個 心。有啊，你攞住公仔向住睇，新聞透視咯，卜卜卜卜卜就會好翻嘅。 屌你老味，我攞到肉棍就卜啲女嘅屎忽窿，卜卜卜卜卜，咁條女就好翻噶啦。屌你老味。 有冇睇新聞透視啊？嗰個咁嘅起公司嚟香港咧，6000蚊。港幣上一堂就教你怎樣去治醫啊，同埋咧可以幫你去除啲癌症，犀利啊！ 呢啲真係低能仔，你信佢嗰個真係撲直，聽佢講你真係瞓直啊！屌你， 氣功師嚟嘅喎， 氣功你知唔知氣功一樣見你精神都有嘅，精神都冇啊嘛！ 當時佢又係氣功療法，佢咧就被國家唔知邊位雜誌就評定係十大呢一個騙局之一。 嗰個係嚴彬。我話俾大家聽，氣功係邊個諗出嚟嘅咧？古龍、金庸，仲有就係阿 倪匡。 呢個世界上邊咧，功夫咧點解能夠風魔全世界？唔係因為李小龍，係因為古龍。古龍寫咗幾部小説，令到大家對功夫嘅遐想咧係非常之咁即係呢個 玄妙嘅。電視嗰啲人一打另外一個俾佢。 屌你老咩又反地心吸力啦！屌你老咩一樣嘅就係侮辱牛津嘅智慧，你反地心吸力，你試下而家飛出街，屌你老咩跌撚死啊！第二樣嘢就係嗰啲不能嘅氣功啊， 我懷疑霍金都冇用氣功，所以而家變咗傻仔。 唔係霍金用撚咗氣功，呢個世界冇啲咩嘢傻撚，屌你乜點住啦咁撚樣，呢個世界冇啊黐線佬，真係低能仔信㗎咋。 我問喺度咧，想問下我哋啲網友用 IQ 題。即系识唔识得？大明就养小明， 系 啊，边个养大明啊？ 佢老豆， 佢老豆唔系 边 个？狗养大明啊嘛！ 屌你！ 我突然间谂起啲低能嘢，想同大家分享 嘅，真系俾牛医生阴捻到啊！点问啫？屌你老母，一棍长一棍短，俾一棍打嚟打得中咗屌！唔系。我想問下你喺大學係咪成日玩啲咁嘅嘢？ 好低溝能咯！ 唔係低溝能，真係俾你陰冷到。 好養大明。 好，我今日介紹大家睇一本書，阿大前研一嘅《全球舞台大未來》。嗱，呢本書我點解中意介紹俾大家看？ 講咩？講武技啊？ 講口技啊？我話俾大家睇，而家全球已經一體化咗好耐啦。咁咧，富有嘅唔係國家，係地區。嗱，我點解咁講咧？譬如而家香港。我哋嘅錢咧，只會流向喺香港，或者流向喺珠三角，就唔會突然間流向去甘肅啊，突然間流喺全中國。咁咧，我哋要增加自己嘅戰鬥力，增加自己嘅適應力嘅時候，就應該去睇一睇呢個世界究竟發生緊咩事。呢本書咧就係介紹我哋睇到呢個世界而家嘅現況係點嘅。係，好想介紹俾大家睇啊！仲有一個消息就係原來大前一唔知琴日定前 死咗啦。我有心想你咁讲，啲人死咗噶啦。 点解个心地咁甩甩嘅？点？ 唔系啊，人哋死咗系一件解桥嚟噶，你冇咁睇啊。 不过牛医生，我想问下你，我哋个心态系咪心理变态？点解啲阿婆阿伯走埋嚟问路，我哋第一时间会弹开？ 冇噶，啲阿婆嗌我早晨，我都屌佢老母嘅。我试过有一个我好卵真嘅阿婆，成日坐喺我屋企门口度啦。咁嗰一次，有一次咧就争咗四头婆阿 Ben 士。早晨咁样喎，跟住你知唔知我搞低窗讲乜撚嘢？屌你老母啊！ 佢点啊？唔该咁啊！ 我即刻佢好撚瘀啊！即刻即刻走咯，即刻匿翻入去咯。 佢唔系讲唔该咩？ 呢啲人咪见高大见低踩咯。 唔系你下次揸个棺材车，佢咪唔系讲早晨啦？ 早晨早唞啊！ 早唞 啊！屌你老味嗰啲人，我最撚真冇性格噶啦。 唔系好少人好似我哋咁有性格嘅。我想问下你我哋個節目即係頭先，我哋有冇講過？我哋喺圖倫圖好多人聽， 係好多人聽 啊！咁有咩呼籲下圖倫圖嘅聽眾呢？ 大家喺多倫多嗰啲華人團結起嚟啊！ 屌鬼妹啊！ 屌鬼妹啦，係啦，插佢屎忽兩下啦！ 我想問下，點解鬼妹多數都插得屎忽窿同人唔得嘅？ 因为啲鬼婆食得多嘢，所以个屎窟窿大啲。 关事嘅咩？屌你老味，我香港人够食好多嘢啦，嗌饭楼啊！ 上次有个网友咪话上面有两个鬼妹嘈住佢落嚟拍， 哦系啊系啊系啊， 做咩啊？ 话佢好卵嘈， 好卵嘈。 啊！我劝嗰个网友屌下佢屎窟窿。 屌你梗系唔好啦！你个网友塞佢个门啊嘛，嗰啲 塞咩肛门啊？ 嗰啲塞佢个肛门。 塞門塞肛門，屌你老味啊！ 嗰啲鬼對我哋咁唔撚客氣，我哋唔使對佢客氣嘅。 咁啊係喎， 你點樣睇呢排成日做南京大屠殺七十週年紀念？ 屌曬撚氣啦！我話俾大家聽，我國政府啊已經好淡化呢嘢，喺民間團體搞咁多，原因點解？ 因為七十週年啊， 唔關事，因為民間咧開始一樣嘢就係貧富懸殊，令到個怨氣太重，就藉呢啲咁嘅藉口去到發表一啲嘢。你唔通話藉法輪功去 咁點解唔鼓勵我哋啲低下層嘅中國人民走喺釣魚島、釣魚台國賓館嗰度坐坐咧？ 大佬，你去得幾次釣魚台？人哋日本設啲你又撲街啦！大陸啊，而家喺呢個 咁咧，即係發窮惡嘅啫喎。 差唔多係咁。嗱，我話俾你聽，外國投資咧，除咗台灣嘅台商之外，第二大投資就係日本商人。我話俾大家聽， 唔係我哋中國嘅經濟已經崛起咗㗎啦咩？ 崛起緊， 可能我已經睇得太多阿迪拿做嗰套大國 崛起，大國崛起多啊，真係崛起啊，屌你！ 所以大家 個波再度崛起， 所以我咪覺得我撚鳩咯，中國搞咁多嘢做乜閪嘢？ 唔係佢我國嘅政府就好淡化呢件事，民間就藉呢件事嚟到即係。 發表自己的對 象。大家諗下，如果我國啊，中國政府想當人有骨氣，就唔使簽咁多不平等條約啦。我撚鳩，你睇下我哋中國人幾撚戇鳩啊！啲政府 唔係，我覺得啲不平等條約係唔應該嘅。我哋應該簽啲咩咧？ 冇人 輸入啲鬼妹啊！ 冇人覺得係應該，問題係你國家由以前到而家幾百年嚟都根本上係軟弱嘅態度，國民咧幾咁強硬都冇撚用啦、啊。佢而家嘅情況就等於咧，你冚住張棉胎又扯旗。 点解咧？ 吓、啊，你碌捻有景啊，上面都感觉唔到噶。 咁啊系，屌你老味系。 不嬲咁多年就系咁噶啦。 哇，牛医生点解呢啲咁捻清景嘅呢啲嘢？ 可能读到我。 牛医生成日攞张面都吸捻住嚟扯嘅。 你冇笑，呢个系实在。国家就根本上唔强大，点解啊？就因为系一张棉胎软淋淋。点解国民咁强啊？就因為食咗威而降， 呢個撚樣，我係大家聽有聽有想講。我讀中學嘅時候， 我有智慧啊！ 我讀中學嘅時候，隔離位個同學同我講：，喂，阿九護士，你睇下，我扯旗咧，可以將本咩史書整起，咁我就兜嘢撳撚咗落去。我個同學咧塊面咧就青青地色。 佢之後咧，佢已經係挑戰緊牛頓嘅定律第三地誒呢、這個地心吸力。佢啊特登係反地心嘅開 關。佢諗定嘅本咩史書？我諗到我話：我屌你老母！到而家我日日練都定唔起本咩史書。 你知唔知點解佢會扯旗啊？ 點解？ 因為佢望到阿直敬門咁咯。 屌你！佢望撚住本咩史書扯旗啊？好街！而家唔知咪受咗強姦非禮啫嘛。 佢唔係望住咩事咩？ 唔係啊，蛇嚟啊，教嗰個。 哎，好街咯！ 啊，屌我！我哋今日讲嘢时间差唔多啦，牛医生。咁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先，牛医生。你有冇嘢想回应一下啲网友？ 阿妹啊，我听日生日啦！ 屌你老味，你成日想抽阿妹水，你仆街！ 我思想上射精啫，唔系咁都犯。 唔系佢老卵射精，屌你老味！ 思想上射精啫喎。 咁啊系我哋。 阿妹何尝唔系对我喺思想上有欲念咧？ 唔系阿妹几靓噶个样，好似安德烈塔图啊，真系。 同埋有女人下皮咩？ 唔系佢有女人味咗。 佢有冇玛丽莲梦露咁大嘅个波？唔好意思啊， 唔系有一个人有玛丽莲梦露咁嘅性格， 唔使讲啦， 系咪楼？不过冇玛丽莲梦露咁嘅样，大佬。 我系， 不过好啦，咁先，拜拜。